今日是9月29号晚上10点09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上面有 Kitty， 有我茉莉，还有 Lily。 没错，又是我的 Happy Tuesday。 Hello, Lily。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啊，逢星期二又可以来跟大家聊天啦。 是啊，就是中秋节了。 是啊，对我来讲其实没什么东西，因为我就很少过一些很中国人的节日嘅，因为一来我妈咪又唔喺香港住啦，咁变咗又冇乜嘢要交代啦，我咁变咗啲朋友通常就翻咗屋企啊嘛， 哦， 不过有啲朋友好好嘅，年年都会邀请我去佢哋屋企一齐食饭，等，哦，我可以有班人一齐过节嘅。 哦，咁好温馨，哦。 不过其实你知道我好享受我个 lonely 噶嘛，我有时就唔系好中意一大班人嘅，系， 哦， 啊，我唔知点解越嚟越享受寂寞咯，我发觉。 但 我 以为过时过节， 其实我唔系寂寞，系越享受 独处嘅时间， 啊，我成日以为咧过时过节都即系就算平时中意还中意啊，但系过时过节点都要一次半次都要见下人嘅。 系，咁我真系好多朋友好好嘅，佢哋成日惊我一个人喺屋企啊，你出嚟啦，嚟我屋企食饭啊，诸如此类咁都成日叫我嘅，但我就成日推嘅。 阿妹都叫你唔喐啦， 但系推得多又唔好意思咁啦。咁我仲有细佬妹喺香港嘅，咁但系因为大家都住得好远啊，咁又冇刻意。懷會有咩聚會咧？就耐唔久會食下飯咁，就唔會一定揀節日嘅。你揀節日出街食飯又多人， 咁係。 而家仲要疫情啊，更加唔好去逼啦。 所以其實咧，係正日嘅前兩個禮拜咧，啲人已經陸陸續續食緊嘅啦嘛。 係， 即係如果要出街食咧，都唔會揀正日啊，或者前前後後一兩日噶嘛。 係，我諗疫情不如大家選擇喺屋企食飯，自己煮温馨啲啦，又避免出去感染啊嘛， 我尋日食咗一個咧，我覺得啊係貴嘅buffet。点解我觉得是贵的？ 又去食 buffet 系咯，因为我寻日同屋企人做节就是学你大家话斋避开正一嗰几日啦。 但 buffet 有冇一啲特别嘅人流管制咁样咧？ 系咯， 都系有限聚四个人一台咁样， 又戴口罩出去拎嘢食嘅。 系啦，全部都要嘅。咁我去嗰间酒店其实就一般啦，但系嗰个价钱亦都唔系话去到最贵，亦都唔系话好平。但系我食嘅嘢嘅嘢食嘅质素嚟讲，我觉得佢超贵啦。 系啊，即系你个食。嘢嘅質素唔得， 係啊！ 但係點解你會揀呢間酒店先？ 好好笑噶！我屋企人就話原來佢哋自己會錯意，因為佢哋就話喂，不如去食 buffet 啦。咁如果去食嘅話，就做節去不如去九龍嗰間啦，喺車站即係紅磡車站附近。咁跟住話不如咁啦，有幾間揀嘅，一係嗰度，一係就沙田。咁佢哋就噏咗一個地方。 係 咁噏完之後咧，我個屋企人咧就自己就唔知道再俾其他屋企人就揀篩下篩下篩選到咧就剩翻沙田。咁，好啦，到沙田嘅时候就 book 咯，跟住我屋企人就 book 错咗第二间，咁跟住之后我 即系个名差唔多咁样， 沙田得几多间酒店啫， 系啦，跟住之后咧仲要 book 错咗嘅时候，好似嗰阵时仲未讲系边一间，咁原本推介话沙田嗰一间嗰个我舅父啦，就话喂咪住先，嗰间真系 book 到咁多人咧，即系分台坐嘅，因为嗰间成日 full 嘅啲位，跟住我个阿姨就话 book 到啊，到时见啦咁讲。跟住之後咧，好啦，咁我舅父就冇再懷疑呢件事。咁啊，收到個地址嘅時候，就以為我呢個阿姨同其他嘅屋企人咧，就選擇咗第二間，所以就冇再出過聲啦。點知到咗尋日食嘅時候，大家就即刻反曬白眼啦，先至知道就話邊個揀嘅，邊個揀嘅，開始捉個人出嚟嘅時候，先至發現原來就成個就係誤會嚟嘅。 哦， 係啊，因為嗰啲嘢， 你屋企人同你一樣咁論盡嘅，其實 係啊， 好彩大家冇去錯啫，都係跟翻住個地址去。 系啊， 系啊，但有几唔好咧？你觉得啲嘢系边方面啊？质素啊，定系唔多款式拣啊？ 首先就已经系唔多款式拣嘅，因为通常当食 buffet 啦，咁嗰间系咪算系叫四星级嘅酒店咧？ 唔知 冇系咪啊？ 我唔知啊， 我都去过一次，因为我有个朋友之前喺嗰度做 PR 嘅。 你知佢讲紧边间？ 我知啊，之前有同佢讲， 系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通常啲你知啊，食 buffet 至少都成五六张buffet 台噶嘛。 系啊， 佢好似得两张到。咁仲要系啲海鲜，佢就摆咗一个雪柜入面，即系雪柜系平时我哋夹嗰啲甜品嗰啲拉出嚟嗰啲柜啊，即系总之唔系话我哋喺个台上面嘅冰柜嚟嘅，仲要系咧佢有嗰啲龙虾刺身嘅，但系佢每一次拎出嚟就好似拎两只定唔知四只，就一直就一。全部俾人攞晒嘅，咁跟住之后熟食嘅食材咧，全部都系一啲唔系贵嘅嘢食咯，即系可能 即系咖喱牛腩啊， 系啦，即系咖喱牛腩。 喂，但系你要睇翻你收个价钱先， 折咗都410。 四百一一個人係咪算平啊？ 佢話就話唔知七折咗定八折咗咯，都四百一。 咁又唔貴，如果夜晚， 但係 因為我而家食 buffet 好似好貴㗎嘛。係 啊，食 buffet 好貴。 但係因為依個疫情好多都話有折，再加上咧呢一個價錢嘅話，我食嘅嘢我唔覺得我食緊呢啲嘢咯，因為佢連刺身都係得吞拿魚啊，跟住唔係好吞拿魚添啊，三文魚啊咩跟住即係仲有個咩啊？白色嗰只唔知咩魚咁樣，即係唔多啊，得四款揀，係加埋其中咗墨魚嚟添，係啊，所以其實嗰啲嘢食真係冇乜嘢食。咁獨熟食盤咧，好似都係得唔知六樣定八樣嘢食俾你揀， 咁啊真係少咗啲喎， 自助餐 係啊，跟住就 但係人多唔多啊？ 人一般。未去到少人，但我哋有研究過，佢哋好似可能係嗰啲咩 Joy 個 member 之後就免費請佢食。 但你到底幾多人去咗食啊？ 最後我哋有三張台， 三張台即係十二個， 十個人到， 十個人到， 十至十一個人。 咁我係我寧願食中餐啦，咁多人一圍唔好過咩？ 跟住我哋就同屋企人研究，就話其實我哋如果都係咁樣限聚令，分幾圍台，每人去中餐嗰度嗌一隻蝦，即係龍蝦或者點都好，跟住再嗌幾個小菜，都唔需要而家咁貴。 係咯， 係啊， 係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咧，而家咧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都會出咗嚟嘅，咁就邊度會平啲啊？邊度啲嘢食抵食啊？嗰啲。我覺得咧，大家咧都係要隔個價諗清楚，睇最緊要係咩咧？睇食評先好訂位。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拍合照無反應，你亦會由得我做背景。一起当冷静，这种有型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有我态度，你有你一套歌，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令爱人亦犯错。 这个歌曲是曲线型恋情，主唱的是洪家豪。 咁啊，头先就讲咗我自己嘅提早嘅中秋节嘅呢个饭 啦。你讲下食自助餐咧，我嗰日喺网上面睇到啲报道咧，嗰啲自助餐餐厅嗰啲员工咧就话教咧大家唔好急住啲嘢一攞出嚟，第一水就扑去攞嘢。 吓，点解咧？ 系啊， 如果唔扑去会唔会冇噶？ 佢话通常第一水有可能系琴日剩低嘅嘢嚟噶。 哦，即系你话六点第一轮嗰啲啊？ 系啊，唔好扑到出去，可能第二轮先会系新鲜，因为有时。有啲食物可以留得嗰啲咧，早一日會食唔曬留咗，會第二日攞翻出嚟㗎。原來即係有可能㗎嚇，依個我睇上網睇嘅，唔係一定間間係咁啦。有啲人就會係清咗佢㗎嘛，唔會留過嘢㗎嘛。 咁我想問下你哋作為顧客咧，你寧願佢真係前一日食完，佢真係食剩咗，掉曬佢，定係如果佢真係冇喐過嘅新鮮嘅，即係冇乜人掂過嘅，你寧願佢第二日你會食嗰啲啊？ 我其實我唔介意食隔夜嘢嘅，即係喺屋企你都成日食啦。但係餐廳大家可能要求高啲啦。咁你我覺得有冇理由浪費食物？但我聽講好多食肆或者酒店，佢哋啲食物係會捐出去噶嘛。即係我哋香港有識食堂會收噶嘛，跟住再做啲飯送去俾啲低下層或者啲公公婆婆免費派飯噶嘛。咁我覺得都起碼你送我出去都大有人受惠先，冇浪費嘢咯。係啊。 不過我都好耐冇食過自助餐。 我都係啊。 因为咧，真系以前细个咧，发育啊咁样就梗系搏老命咁食啦，即系阿妈仲叫你唔好食饭住， 十二三岁嗰啲日子咯， 系啦，咁唔好食饭住，唔好食啲面住，你食下啲贵嘢先啦，咁样。但系而家真系唔同啦，即系可能就算你食得落咧，你都唔想自己食得太饱， 唔会胀到自己太胀， 系啊，会辛苦。 细个会胀噶嘛，我仲成日俾人闹啦，我第一样嘢就食薯仔沙律，我妈话你食到咁饱，你边食到其他嘢啫？你真系大你。食就蝕本啊！咁我第一樣就攞薯仔沙律，我而家都係噶， 而家都 係，係啊，因為我好中意食沙律嘅，又中意食薯仔沙律，所以我一月攞就攞薯仔沙律，就賺飽咗自己一半噶啦，已經。 但反而咧，我覺得早餐即係譬如有時你去旅行咧，以前啦嚇呢排冇啦，去旅行咧食早餐食 buffet 咧，我又覺得係舒服噶喎， 係啊， 因為可能唔知朝頭早 邊食得落㗎，更加食唔落啦。 其實朝頭早唔係好食得落，但係你坐喺嗰度咧，你就發現可能因為平時朝頭早我多数食唔落嘢咧，就真系成个早餐都 skip 嘅。但如果你坐到落去嗰个餐厅嘅时候咧，成个氛围令到你好似会超咁样啊，同埋有好多， 因为你放紧假咋。 二来就系咧，即系好多水果咧，令到你觉得好健康啊。因为屋企真系好少学，即系好少机会你会食到即系。早餐是咁好像可以營養均衡咁樣噶嘛？ 自己切你邊會咁煩啊？邊會做啊？ 跟住嗰啲麥皮啊、牛奶啊，即係樣樣都齊，你就可以每樣 jam 少少 啊，咁係 啊！你講到我而家都好開心。 煎蛋啊，炒蛋啊，係 因為每樣 jam 少少咧就好似好正。 係我一生人啊，去咁多酒店出咁多 trip 啊，我係未食過任何一間酒店嘅早餐噶。因為我係寧願瞓覺，我都唔會食噶。 你試一次啊！ 我真係未試過食早餐啊！我所有人都知唔使約我食早餐噶。我夠鐘開車，我就會出現 噶啦。但你可唔可以早少少瞓啊？咁 唔係我寧願瞓覺都唔要早起身。同埋朝中我食唔落嘢噶。 你早少少起身食完之後，你翻去再瞓多一兩個鐘。 唔係，但我明白 要好早起身咯，係 好辛苦嘅。 但係你唔知乜落到去嗰下咧，你真係會覺得好開心。 我明白可能中午先做，又為咗食個早餐要咁早起身、啊。 唔係，我每一次都係嘅，即係朝頭早知道，又要起身食早餐，好唔想起身嗰下。 係、 但係一落到樓下嘅時候咧，唔知乜食咗第一盤嘅時候，你就會感覺上好開心。 係、我好多朋友都係㗎，食完早餐先上去再梳洗裝扮。我唔得㗎，我一離開房門我就要裝扮好，我先出去㗎啦。我唔可以落去食完又躝翻。 我以前都係咁㗎，所以我都以前。是很少的、但 我是一次都未吃過一生人， 但所以呢我都不是次次去旅行都是這樣，我都選酒店的、即如果那個酒店你、入住的時候看到他的餐廳好像挺好，我可以上網看看人的風評有挺好、我就會嘗試真的校鬧鐘起身咯、但如果、看到都是把鬼的，那我都真的會睡多一 陣。人們經常包早餐我們不用跟我說，對我是沒有意義的，你幾貴的酒店的早餐我都不會吃到的了。 我試過呢去旅行呢泰國、因為那間酒店還要是不是太、貴的唔係太平嘅酒店啦，而且佢話佢個buffet嘅早餐咧係出名嘅，即係我屋企人冚稱啦，因為通常揾地方呢啲我唔會理噶嘛。咁跟住之後佢仲要特登加錢，好似話每一個人係唔知要加200蚊定300蚊港紙嘅一個早餐， 咁咪好貴咯。 係啦，早餐算貴噶嘛。咁啊好啦，咁我聽屋企人講好啦，試下啦去食啦。哇，把鬼到啊！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那麼好吃的、啊、跟住之後還有沒什麼選擇，跟住我看到那些生果我是不想吃的，即已經好像擺了很久這樣，跟住之後呢些奶那些不知道又不是適合我喝，跟住蛋那些呢我不即是很油淋淋的，即我明白即煎蛋是要你很油你才煎到旁邊脆的嘛、但你不該擺到的時候你乾一乾乾它，它又不乾乾它的，跟住總之就好怪咗成件事，我係覺得唔係我想要或者我想象中要俾咁多錢再額外俾，因為通常你哋都講你 book 房嘅時候最好盡量揾埋啲包埋嗰啲噶嘛，咁、你另外再俾，我跟住就蝕到咧。 係，但我發覺好多人真係覺得唔食個早餐係蝕嘅，你唔覺嘅咩？但我覺得食咗之後，我晏晝又食唔落嘢噶咯，但我一來我朝早食唔落嘢，如果真係夾硬去食咗，我到中午我又食唔到噶。 但係我想講有次我去日本咧，個早餐真係唔可以 skip 嘅，我都好少即係可能。即系你话从来未试过食早餐啊嘛， 我试过一次啦，我谂仲要食咗个$100嘅早餐咯。 你系喺边度食啊？ 我喺酒店喺波多黎各啊，$100两个早餐， 咁贵嘅 两个 egg benedict。 哦， 系啊，嗰次系拍戏咯，我同个服装姐姐，我 话唔值噶， 我今日对住无敌大海，你知波多黎各，我预备上游轮拍戏嘅，咁喺间酒店房度，我同个服装姐姐真系好早起身啦嗰日，我话不如我请你食个靓早餐啦，我叫两份 egg benedict 一齐，两个对住个大海撑台上啦，同个服装姐姐，跟住埋单$100哇，肉赤到我啊！ 但系呢个时光系用系用钱嚟堆砌， 我对住个服装姐姐啫噃。 我想话，我嗰次去日本咧，去个早餐。餐咧，即系每样有啲食完之后咧，系好令到你好有精力去旅行啊！系有饭食嘅朝头早。 哦， 系啊， 我发觉系啊，好多人中意朝早食饭嘅，日本啦、韩国都系嘅，朝早佢哋会食饭、 但真系好有精神咯、个人即刻。 即系好多人都话早餐系好重要嘅一餐嚟嘅，其实第一餐。 我成日觉得咧，食完早餐之后，我好想翻酒店房嘅啫。 总裁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天，我不惜手指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既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想见的无缘明一见，

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哋要有毅力同耐力。逆境过后，我哋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哋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哥哥，我要奔月啊！你陪我啦。 嫦娥，月宫咁高，你就咁飞上去，搭翻个棚好、啊。 我咁多年都系咁飞上去嘅，你而家嫌弃我？玉兔，你陪我。 吓，嫦娥姑娘有翻条独立救生绳，好似安全啲、啊。 嫦娥，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茉莉、阿妹啊，如果拣一只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拣边只啊？ 家姐，我梗系拣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拣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 茉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10:30新聞回到嚟，繼續咧，呢度係敏感時刻。咁頭先就同 Leo Leo Kitty 就傾開， 係啊，你講開食自助餐嘅嘢。 係啦， 我哋講開喺酒店食嘢咧，我真係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嗯， 真係咧，我見過一啲 artist 咧，真係咧 cheap 到咧，真係無倫嘅。你知道我哋有時出埠做嘢咁住酒店，咁大會一定安排咗我哋酒店，跟住就會講好，譬如 artist 嘅房每日有3000蚊，你攞住張房卡點食都得㗎啦。助手有500咁樣，譬如係咁啦嚇，咁就攞住張卡就去。叫 room service 又得啦，你落去餐廳食又得啦，咁噶嘛。 其實都已經好多錢噶咯。 即係啊，都唔會少，一定夠食噶。咁就我成日見到好多 artist 就係咧，就係、是、叫曬親朋戚友食啦，咁一定每一日計到數咧，食到盡啦，連埋助手嗰張都食埋啦。咁因為一齊食啊嘛。咁有啲咧就好似我咁唔起身食早餐咧，咁啊好可能驚蝕啦，就會叫啲嘢攞走啦。係啊，有啲嘢叫燕窩啦，樽裝燕窩啦，有啲會叫一支支酒咁去攞走，即係每一日都要食到人哋盡咯。即係我，即係佢哋真係會計數嘅喎。 酒都可以攞到。 我早餐食，我早餐食咗300，跟住午餐食咗500，跟住喺度再計晚餐幾多錢食啊？咁我真係見到呢啲 artist 咧，日日叫曬啲朋友嚟食咯。 係，會唔會計到有陣時咧，唔記得計埋啲加一嗰啲，最尾自己要俾錢？ 真係好離譜嘅。我心諗點解你要食到人哋盡咧？咁佢哋真係去叫支嘢攞走咯。叫啲可以攞得走嘅嘢咯，真有啲叫走嘅喎。 係，係咯，我就以為 有啲餐餐就大魚大肉，永遠食最貴嘅嘢咯。即係我覺得你自己食到就食啦，唔需要人哋俾錢你就食到盡噶嘛。即係依家依啲事咪睇到個人嘅人品咯，啲同埋品格係好差咯。即係好多都係咁 嘅 喎。 咁呢啲會唔會有禮儀㗎？如果係人哋真係俾我嘅話，我應該用一半啦，定係 唔係？我覺得你食你應該食嘅嘢咯，唔好再嗌嘢攞走先。第一，佢哋覺得啊有錢剩每日未夠數喎，咁跟住。 都有，我真係見過佢哋阿燕窩啊，嗰啲瓶裝燕窩攞得走嗰啲啊，係啊，跟住有啲嗌一支貴嘅酒啊，咁或者佢冇食嘢嘅，佢同可能同朋友出咗去食，咁翻嚟都用埋佢咯，係啊，即係我真係見無數。系啊，点解咁贪小便宜呢？咁即系其实人哋系要俾钱噶嘛，不过任你碌咗先啫嘛。系啊，佢哋真系会计数计到准啊，每一日。 系 系啊， 如果俾张卡我就好啦。 我啊蚀硬嘅 我都应承就系俾用一半就得啦。 我想同 Neil 去就可以等翻云。 我有时唔出去系叫 room service 坐喺房添啊，我落去都费事落啊。我早餐又唔食啦，宵夜又唔食嘅，我食少好多餐噶，其实 系 啊，即系请我好抵噶，我唔会去到咁 cheap 咯。 但系有冇话去？边个地区噶？ 唔系，其实去边度做 show 通常都系咁 嘅， 等台美国又系咁，国内又系咁，其实佢哋都会安排好噶啦。因为佢哋又请你食饭又唔系噶嘛，有啲 artist 唔中意应酬同陌生人食饭噶嘛，咁啊俾张卡喺酒店你自己搞掂咯。 系 你中意唔食，你约朋友出街食饭都得噶。但系啲嗰啲 artist 系约埋人哋嚟酒店食人哋啊嘛，系咯。 咁啊，真係想賺到盡啦！ 係喎，佢兩個人，但係坐一圍台食飯喎，就永遠食啲最貴嘅中菜啊、日本嘢啊嗰啲咁咯。 喂，我想講咧，賺到盡咧，今日我唔知道啊 ，Neil 同埋莫莉咧有冇睇到網上面一個廣告咧，就係有一間航空公司啦，廉航嚟嘅，咁佢咧就推出咗一個優惠。 但係而家就算賺到盡， 有優惠咁點 咧？我係咪真係可以賺到先？ 嗱，呢個算唔算優惠咧？呢個係一個特別嘅 package 嚟嘅，大家知道而家好興 staycation 啦，就係酒店有啲好平嘅套餐咁樣去享受下啦。咁呢一間航空公司咧，佢就話預告喎，就話咧有一個叫做 flycation 嘅 flycation 啲嘛，喺上面飛到唔落嚟噶嘛。 佢話咧會有1.5小時嘅環港遊，等你咧知道，佢話知道你哋咧都好 miss 坐飛機嘅感覺，好想去旅行噶啦。咁等你哋咧可以攞翻坐飛機嘅感覺咧，就有1.5小時嘅環港遊，令你咧可以 喺香港掟個彎咁咯。 係啦，佢話俯瞰到呢個香港呢個迷人嘅都市美景，咁同埋咧佢話會親身體驗到佢哋專為保障乘客安全同健康而推行嘅一系列嘅措施。 我就可以 措施系啦，可以感受埋，即系迟啲，即系 in case 再去旅行又得去飞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感受到佢几咁贴心啦，咁样。 环港游我点解唔坐船啊？ 飞机上面嘛， 咁坐船都可以环港游噶。 但系佢意思系喺上面天空上面望落嚟嘛，咁如果坐船就睇唔到。 但系你坐走廊位咪睇唔到。 系咯，你一定坐窗口位咁咧，同埋个窗咁细， 咁系。 唔系跟住睇啊？ 嗱，咁佢就话 自在俾人感觉。 仲有啲咩咧？系啦，第一就系感觉到个飞行嘅感觉啦，因为太耐冇搭过飞机啦。咁第二咧就话佢有一个特色嘅礼物包嘅，咁咧你就可以有里面咧就有各个飞航城市嘅一啲特色嘅礼物啦，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如果有巴黎嘅有个巴黎铁塔锁匙扣嗰啲啩，咁跟住咧就话咧，仲有咧精心为你准备好有趣味嘅游戏，同你共度欢乐嘅时光1.5小时， 个半钟好快过嘅啫。 唔系啊，我反而喺度谂紧佢有啲咩游戏， 有冇嘢食噶？ 系咪等于我哋去旅行团咧？好，各位团友，而家边个唱歌？系咪呢啲叫小游戏？ 即系唔知佢而家 玩冚棉胎，我哋喺度 系啦，佢出咗呢一。个嘅报道之后咧，钱咧佢又未讲，但系佢就话咧嚟紧就会有详情，叫大家密切留意。咁、当然识睇就梗系睇留言啦。咁、第一下大家听到你哋嘅感觉系点啊？你有冇兴趣？ 我山长水远入机场先第一样嘢。 系 我游完嗰个半钟，又山长水远由机场翻翻出嚟，我已经唔会谂啦。 系 咯， 系 佢收几多钱，同埋要知道。我入机场程的士好贵， 唔系咯，收几多钱？我谂我都未必会去啊！我想问系咪要提早两个钟 check in 咧？咁 系咯， 嗱，我就系正想 搞一日咯，为咗个半钟。 系，我就系正想讲咧，呢一个类近嘅香港呢个咧，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搞过嘅，咁我都有提过呢一件事。咁就系台湾有两个机场噶嘛，喺台北嘅一个桃园啦，跟住 一个中正啊， 唔系，嗰个叫咩？唔记得咗添，突然间啊，总之另一个嘅机场， 你成日去都唔知。 系因为嗰个咧唔系大啲嘅机场。咁所以即係多啲即係細啲嘅規模，唔係太多國際線，所以我就唔記得咗。咁但係咧，佢哋又講咧，就係話有一個機場已經做咗㗎啦，因為佢另外唔知有間航空公司定有一個乜嘢咧，就有一個嘅opening。咁所以咧，佢已經做咗，就係又邀請咗一 班嘅朋友，但係嗰班朋友好似係免費嘅，咁就係可以一家大細最多就唔知幾個人，即係你可以帶埋啲小朋友嗰啲，你亦都可以咧就做埋一啲嘅帶埋啲行李，就係特登俾你哋咧就體驗咧去旅行嗰個嘅過程，因為佢就直情係同佢哋嘅即係政府入面咧已經有合作，就係佢會幫你做埋 check in 啊，你過關啊，你入去嗰個嘅禁區入面啊，甚至乎上去佢嘅飛機度，跟住之後咧，不過嘢食方面咧就唔係食飛機餐嘅，佢嗰個咧就係即係細啲嗰個機場，我講緊，咁佢就會係之後出翻嚟就俾你去咧機場入面對住成個大玻璃，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睇嗰個唔知飛機一間內台灣內陸嘅一個飛機嘅一個嘅開幕，係啦，即係會有呢個睇嘅。跟住之後佢哋就話啦，桃園機場其實咧嚟緊，咁我唔知而家已經搞咗未啦，因為我講呢個新聞嘅時候就兩個月前，就話佢都會想做啦。咁今次就真係好似頭先所講，阿Kitty 所講，佢會喺台灣嗰度玩一個導遊。咁跟住 台灣呢個島大好多， 係啦。跟住之後就又係會做足曬所有嘅嘢，務求就係俾一啲諗住搭下飛機去旅行嘅人啊嘅朋友們咧，就去參與嘅。 但佢係咪喺嗰個機場度上機，就嗰度落翻機啊？ 係啦，唔會咁過分叫你高雄落機都唔知點樣翻翻嚟。 唔係咁，跟住咧啲網民咪喺度話咯。嗱，首先咧，其實我哋真係好掛住去旅行嘅，但係去旅行之餘咧，其實中間我就係最討厭搭飛機啦。即係我係好想去旅行，但係好多人其實係唔中意搭飛機。 有幾中意搭飛機啫？ 除非你真係話坐頭等啊，好舒服咁樣嘅啫。咁啊，多數譬如你飛得兩三個鐘嗰啲，你都唔會㗎啦。你都係覺得哇， 無聊、 啊，最麻煩就係要搞手續啊，搭車去機場啊咁樣嘛。咁跟住咧，又有人喺度話佢話需唔需要買旅遊保險咧？或者係佢話 Touchwood 有啲咩事嘅時候，有冇得保嘅咧？咁樣 喎，依個機會會 delay。 係啊，跟住又話啦，咁如果落翻嚟嘅時候，使唔使又要隔離咧？始終要上飛機喎、 啊。但你冇離開香港喎、 啊。嗱，咁我真係唔知啊。 同埋我使唔使要測試先可以上機啊？ 我喺個飛機度焗住咁多人，咪仲高矮？ 我諗佢到時好似戲院咁，卡拉卡拉俾你坐。 都係啫。 咁但係佢又話有遊戲喎、 啊。嗱，個遊戲個空間又咁細，個飛機。 同埋我想知道就係頭先 Lily 所講嘅，佢講個有冇即係個半鐘頭機啦？係 咯。 會唔會有嘢食入飛機餐先？係 咯。 因為如果你個半鐘頭機，你要上機，跟住你個飛機餐即係服俾你食完之後，我諗你15分鐘至20分鐘。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大家會諗到底你收我幾多錢先咯。咁你架飛機咁樣飛得，你都有錢啊，工作人員錢都要㗎。 不過我覺得一樣嘢嘅，始終呢個應該都幾家即係一家人嗰啲係幾 buy 嘅，因為如果一家大細，大家已經都諗唔到帶小朋友去邊度玩。 唔 係 喎，我覺得係帶啲未坐過飛機嘅人去體驗下坐飛機啊。 即係小朋友咯， 係咯， 係啊， 有啲大人都未必坐過飛機㗎嘛。 咁係，係啦，所以我覺得同埋加上就有啲人真係想就係有呢個嘅體驗，因為我聽台灣咧，佢有問到啲民眾嘅，佢話個感覺係好好，因為點解咧？佢話我真係做埋執行李嗰 part 啊，我真係要攞埋 passport 啊，個感覺好似我平時去旅行真係要。執嘢個 嚇，但係你落機嗰一下好反彈嘅喎，咦落到嚟又係香港 咁啊，係咯，咦咁多人咁中意自己呃自己嘅， 係咯，因為呢八個月啦，真係太過苦悶，又或者大家太渴求啦， 有幾苦悶啫？你冇辦法㗎，個市道係咁樣，你就要。睇自己從中自己去找樂趣咯。 但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一個感覺咧，我會嘅。逢係一過嗰條橋咧，即係去赤鱲角嗰條橋咧、我就感覺好似去緊旅行咁，即係有一種 點解會過嗰條橋啫？我唔知幾耐冇過嗰條橋，無啦啦去嗰度做咩啊？ 你可能去迪士尼食飯啦，你可能去東涌行街啊，有好多嘢。唔會 啦， 或者可能去岸平360咧。 唔會咯，打死都唔會坐啊！我畏高啊。 即係或者因為我做嘢都會， 除非有錢收我咪。 我做嘢都会嘅，即系我一总之一过嗰条桥咧，硬系个感觉咧就好似咧去咗旅行。 好耐冇过过嗰条桥啦。 哎呀，你试下过一次咯，可能真系会好。 我又冇咗个车咧，更加唔会去。 咁啊系，冇理由真系吓自己咁辛苦。 有车都可能游下车，可兜下。 系啊，转巴士。 你偶尔也牵挂吗？

啊，一首歌时间之后回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另外咧，讲完我哋讲完大家恨旅行嗰啲嘢啦，咁啊，我其实有啲新有个新闻我睇咗，想同大家分享嘅。我就系睇新闻咧，见到一个小朋友咧，六岁嘅小朋友，喺佢妈妈个丧礼嗰度啦，咁佢哋就去拜妈妈咁啦，喺丧礼度。跟住佢爸爸喺个丧礼嗰度被棵树砸死咗，当场。即系我睇完呢啲新闻咧，即系好想同大家讲，点解人生会有呢啲事发生？如果拍戏呢啲剧情会俾人闹噶，但系真系发生咗喎，原来，即系个小朋友已经喺妈妈个丧礼度，爸爸喺丧礼度被棵树砸死，当场死咗，即系可以小朋友咁惨，喺同一时间冇咗爸爸妈妈啦，咁咯，即系我有时谂下呢啲系冇邪门咧，咁点解会发生呢啲事咧？咁即系我睇咗呢啲好唔开心嘅新闻咧，即系即系有时觉得好奇怪啊，命运。是啊，點解會咁樣發生嘅呢？因為你電影橋段真係俾人鬧嘅呢條咁嘅橋，係咪？ 我身邊都有個朋友咧，我以前唔相信，即係或者唔覺得身邊嘅朋友好幸，即係唔會咁唔幸福或者咁唔好彩啦。我係近幾年咧，跟住認識咗朋友，我先知道原來真係會有嘅。咁就係我聽佢講，好似係中學嘅時候，佢嘅屋企人相繼即係父母相繼都係生 cancer 走咗咯。即係我唔記得佢話係爸爸走咗，跟住隔咗唔知好短時間幾年啫。跟住佢就媽媽都走埋啦咁。跟住之後佢嗰陣時只係十幾歲。系啊，跟住之后就要系啲中学嘅老师都好担心佢咯。跟住但系佢好冷静，佢话佢冷静到好似话连个老师都特别关心佢，因为觉得佢好似有好多嘢收埋，好担心佢有事， 因为冇表现出嚟，佢个表现又唔正常，系咪咧？因为太冷静。 系啦，同埋冇理由唔伤心，因为你就系十几岁，咁所以不过我听讲，跟住我朋友之后咧，自此之后佢就冇乜点样喊咯。系啊，即系 我发觉有时点解睇同一个人会好多唔好或者不幸嘅嘢发生喺同一个人身上啊？即系你到底系真系有命运啦，要信命运定系有咩原因咧？大家都成日见到有啲人成日真系好黑噶嘛，咩衰嘢都发生喺佢身上噶嘛，好奇怪噶。哦，系，等于我好似我又睇新闻咧，好似嗰套咁嘅剧咧，咁啊嗱，竹内结子咧啱啱生完仔冇耐啫嘛，又话佢自杀咯，咁嗰套戏已经之前有另外一个男演员三浦春马自杀噶啦，咁呢个电影版啦，咁啊。劇的男主角是不是東出昌，但我不肯定的，又偷食啦，即是你覺得這套戲其實很邪門呢，是咯，這麼多事發生，因為他們大家都說，我因為這件事看了一些新聞，他們就說因為竹內結子是沒有表徵，你覺得他有產後抑鬱的嘛，他還是很開心的嘛，原來我在網上看到有一件事就新興說的，叫做微笑抑鬱症狀，即是完全你是看不出的，因為抑鬱症的人有很多symptom，即係有啲症狀你睇到噶嘛，但係因為微笑抑鬱症咧，你係睇唔到 嘅。咁而家多唔多人有呢一個？ 佢話就係好多人而家係有呢啲症狀啊。佢話嗰啲症狀係咩咧？咁咧嗰啲人通常呢啲症狀咧，佢會喺社交平台咧，佢就算好唔開心咧，佢都要製造自己好幸福、好開心嘅假象嘅，即係永遠 post 啲相係好開心嘅咯。咁佢就話你自己會唔會又會咁樣咧？我諗我會嘅喎，即係我唔開心，我唔會喺社交平台 post 嘅。 我都覺得我唔會啊。可能會，但係可能一張半張相。 但我永遠在社交平台都俾大家看到我是開心的，所以我有可能 的。我都會 po 不開心，但我 不會啊。 我想我九成是開心，只是一成。我真的很不開心，我才會告訴大家我不開心。 如果我真的很不開心，我直接不玩社交平台。 是啊， 但我在社交平台我是不喜歡將自己不開心擺出去的。 不想放負嘛。 是啊，還有也不需要給人知，沒人幫到你的嘛，都要靠自己的嘛。即可能我又不會去製造自己很幸福的。即有些人會扮到自己很忙很開心的嘛。我老公很疼我的，又送什麼給我，其實是嗌緊交的嘛。即有些人就會這樣的嘛。他說總之通常如果有這個症狀咧，其實就要小心啦，因為你係會製造一個幸福嘅錯覺俾人睇咯。 除咗呢個之外咧， 仲有咩特徵？ 係啦，我作為成日見嘅同事或者朋友， 佢想 check 下我有冇而家。 係啊，因為我成日話 keep 住好冷血㗎。 因為好多呢啲微笑抑鬱症人係好驚自己放負俾人帶嚟負擔啊，所以佢哋就會成日會製造自己好幸福咯， 掩飾得好。 係啦，跟住同埋佢哋好多時咧，朋友之間咧係開心果嚟嘅。 但是他們找不到適合的對象傾訴、 嗯、 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啊、看到摩莉成日都咁開心啊，傻地癲癲地，其實原來可能他內心深處是很不開心，有這個、嗯、會有這個這些是屬於微笑抑鬱症、 嗯、即是你現在開始緊張我，你兩個是不 是 開始望著我， 我覺得我跟我自己很似的，因為我在別人我出到去我就是會開心、 嗯、 我不開心不會表現出來咯、 嗯、 如果我真的寧願不出街咯， 但你多不多嘢不開心先、 我不算多的我想、啊、因為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的、嗯、但都會有嘢不開心的、嗯、那你們會不會有你們多不多嘢不開心、嗯、是不是女仔會敏感一點呢， 我又冇，我真系冇乜噶，我都好似 冷血噶嘛， 我唔系冷血，我系冷静啫，个人两样嘢嚟嘅，我都会开心嘅，但我真 系 好少唔开心。 系咩？我好在，因为我好快唔记得啲唔开心嘢啊，系啊，我同埋令我唔开心嘅嘢唔系太多嘅、 嗯， 我好摆得低噶嘛。 啊，我都系， 系啊， 系。咁啊，暂时讲咗几个关于微笑抑郁症嘅症状啦，会唔会仲有噶、 嗯？有啊。 如果有嘅，不如我哋11点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讲呢个微。笑抑郁症到底仲有啲咩症状啊？而家先听一节11点钟嘅新闻先啦。 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2美元，卖出1887.2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槽正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稍后，听日骤雨系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暖男变成暖巴，同样相信爱。 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动黄昏。你种出我跟天对撼，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狂狂地欲流浪人。 柏豪话呢段日子最深嘅感受咧，就系明天同意外呢两样嘢，你永远唔知边样会先来嘅。所以除了提醒自己珍惜所拥有的，还希望藉着今次的歌曲记住艰难的时候更加需要互相拥抱。 陨石拆身仍月份，我若要死带着这一吻。 作曲徐继宗，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完十一点钟的新闻回到来继续敏感时刻。刚、才就讲开这个微笑抑郁症。 微笑抑郁症的人呢，另外有一点呢，就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 嗯。 那他要容易因为人家的评价或者人家的拒绝呢而受伤而不开心的。 嗯。 那这样我一定不会了，我话知你死的，你讲什么我都不会听的。你们会不会很在意人家对你的评价？ 都会嘅，但系而家就少啲咯。 系、 啊， 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唔系好在意人哋讲乜嘅，好奇怪嘅、 啊。我细个就多啲，系啊系啊，天生嘅呢个性格，系啊 系啊，我好在意噶。 系啊， 系啊，我到而家都系，即系可能系我会反而系凝住添噶。 系啊， 即系譬如突然间可能我而家我唔听到啦，戴住 headphone 啦，听唔到你讲嘢。咁可能突然间 Kitty 同埋阿 Larry， 即系当我讲紧例如啊，即系可能你两个突然间无啦倾偈，倾倾下我都冇嘢嘅。突然间可能你倾倾，突然间望一望我咧，因为我完全戴住 headphone 听唔到 嘢。你会以为人哋讲你啦？ 系啦，即系我会系咁样凝住咯。吓、嗯，系啊。 但你好多嘢俾人讲咩？ 冇啊。 咁你有咩凝住咧？ 点解会咁样呢？ 就是、 你有冇谂过？ 系啦，跟住我就会好惊，其实啊，我系咪做错咗啲嘢？佢哋会话我咧， 系咪？ 我就 呢啲系咪其实自信心不足啊？ 系极度不足， 系咯，系喎，应该 build up 翻自己嘅自信心嘅，系啊。 但系而家我都好似 Kitty 话斋，某啲位我会锻炼到自己都觉得我会谂咯，开始我会谂到底系咪我都系做错啲嘢，或者我曾经讲嗰啲说话令你哋唔开心咧、 嗯？ 如果冇嘅话，我唔理咯，因为我觉得唔关我事咯。 唔系同时。有事發生不一定是審自己先的，我覺得是啊，這個是不對的、那個、態度，可能有可能是自己不對，但不應該是怪自己先的、 嗯、 應該是了解件事先的嘛，先再去想想自己有沒有錯嘛，是的，我死都賴了人先的了，我不理 是 你不對的了， 又或者我以前會不敢問的，學Larry說齋，當然問了件事先啦、 啊、 即我以前不敢問的，一定是啦，一定是啦，死啦，不是那即是怎樣呢，應該都是會這樣想的、 嗯、 現在反而我就會拎起headphone咩啊？你哋讲咩话？即系我会有 时如果讲真系讲紧你就冇嘢啊，冇嘢啊咁噶啦嘛。 系啦，仲唔系讲我咁就 check 到啦。 跟住另外一点咧，佢就话咧，呢啲人咧善于掩饰自己负面情绪嘅、嗯，即系啲人惯性去关心佢嘅时候咧，佢就永远都话我冇事，我冇事，我冇事，唔、 嗯、 会同人讲自己有咩事嘅。咁、呢个又似我自己，因为我人哋问我嘢，我一定话冇事嘅。即系我好少将自己嗰啲唔开心或者有啲。不如意会同人讲、 嗯、 我真系冇呢个习惯，系啊， 所以你寻日咪唔开心、啊、 我知你哋吓， 所以你寻日咪唔开心、 啊。我系啊，其实我嗰刹那系唔开心噶，莫莉你好叻啊，你听得出 真噶， 系啊，因为我琴日同莫莉喺度 message， 我 净 系听到佢话诶，你把声好攰咁样咯。 我其实系有啲嘢唔开心嘅， 咁而家冇事啦， 系咯。我哋系咪应该三位先讲啊？ 唔系， 我估中咗、啊。 你估中咗嗰刹那，我其实系有嘢，本身有啲嘢烦紧嘅，咁咯。 即系 feel 到啊！唔知点解我一下嗰下直觉，我就知道我要氹佢， 佢唔开心。但我同佢讲话，我冇事噶，我都系。 系 啊， 啊，但其实我知系有，但我因为我听佢讲，佢十分钟之后有嘢做，我冇嚟做咩啫？你咁样听， 因为我就五分钟就要开 live 做嘢啦。系啊，咁、 啊、 但我又好冇事，一开 live 咧，我又好投入到去做嘢，我系将啲嘢忘记咗。 職業嘅藝人，專業嘅藝人咯， 職業藝人，真係職業嘅假人啊！ 專業嘅藝人咯，真係喎， 我就好快就投入咗，就忘記咗嗰事。咁做完嗰個幾鐘嘅 live 之後，又覺得。又心情好咗啲，都又唔係話好好嘅，咁好翻啲，跟住唔理啦，咁啊冇再諗啦咁咯，係、啊。 咁呢啲就係微笑抑鬱症嘅症狀。係 啊，我成日都話俾人聽我冇事㗎，我係㗎，呢、這個我承認㗎。係。 係 啊。 咁所以頭先 Lily 所講嘅咁多項裏面，大家就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你至少頭先有五個啊嘛，大概係咪？ 係啊。 咁你至少如果中三個嘅時候， 我都中咗好多個，我發覺。 其實我都 我係咪好容易有呢個微笑抑鬱症咯？喺度，我成日好驚我自己好似好樂天好開心，我會唔會有抑鬱症？我成日都會。咁諗啊，你明唔明啊？因為實在太多人有抑鬱症而不自知啊嘛。 係，你知唔知我有段時間咧，我真係上網去 search， 因為其實原來咧，我哋嘅政府啦，即係嗰啲醫院啊嗰啲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社會嘅機構咧，係有一啲俾大家去 check 你有冇抑鬱症， 去評估， 係嗰啲評估嘅。大學都有㗎，某啲嘅大學，即係佢哋可能有得讀醫嗰啲嘅大學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網站去俾大家去 check。 check 嘅。 哦，都好啊，咁可以試下，我同你 M 應該 check 下。 你兩個做乜嘢啫？ 唔係啊，我成日 我 check 過，我 check 過。 你 check 過未 check 過啊嘛？我成日好擔心自己會，因為我唔知點解我太樂天啦，到底係真開心定假開 心 咧？ 應該係真開心嚟㗎嘛？ 我唔知啊，所以因為尤其是呢半年咧，令我更多嘢煩咧，我好驚自己會有抑鬱症，我成日好擔心啊。 但你有冇試過？ 因為我樂天得驚人啊！ 你有冇試過無緣無故喊啊？咁嗰啲啊？ 咁又冇。係咯，我睇電視見啲好慘嘅嘢就會喊。 係咯，咁應該冇乜嘢嘅。 係咯，如果睇電視喊，算算冇。 同埋咧，我之前有聽過話你要可能係即係有一段持續嘅時間係咁樣，即係啲情緒，因為情緒波動就係人都會有㗎啦。但係要睇下你嗰個嚴重嘅程度同埋嗰個持久係即係幾長。即係你話如果咁都係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咁之後唔開心完件事過咗冇事咧，咁嗰啲。就是即人之常情嚟啫。 通常我又瞓得很好，系嘛？通常瞓得不好的会 系啦，系啦。 我就好瞓得嘅， 冇事嘅。我哋 有啲惊啫。 但如果真系惊都可以接受，即下 系啦， 买个安心咯。 佢话因为有抑郁症嗰啲人，通常咧会觉得自己嘅情绪问题，佢会感到羞耻啊，就更加唔想同人讲啊，因为佢觉得呢个系自己缺乏意志同埋好脆弱嘅表现，俾人觉得你好 weak， 好软弱啊，所以佢哋就唔敢，更加唔敢同人讲。 但我又識得要承認自己有病， 啊、 我反而咧又識得有朋友係當佢叫做診斷咗啦，即係話咗俾人哋聽佢係啊，我係有輕微抑鬱症啊咁樣啦。反而佢好似一個解脱咁樣，即係之前咧佢就成日都表現得好唔開心啊，或者好情緒化啊咁樣，即係做好多好。即係令到你覺得好 drama 嘅嘢咁樣啦 ，drama queen 係啦，跟住咧到佢真係話啊唔得啦，我要去 check 下係咪我有啲咩事啊咁樣啦，咁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心底裏面覺得你特登咁樣走去，咁醫生肯定即係唔多唔少都會話啊你可能真係有啲唔開心啊，有啲鬱啊咁樣，即係又係幫佢做啲 test 嘅咁樣，咁 test 完之後咧佢就話啊咁佢都有輕微少少呢啲症狀嘅咁樣，反而佢得到呢個 result 之後咧。佢就覺得好似係一種解脫咁啊！唉，都話噶啦，我之前咁樣係因為我有呢個抑鬱症、啊。 佢幫自己去解釋一啲佢做咗唔好嘅嘢 咯。原來係咁樣咯。 係咯。 又有啲咁樣嘅方向咁 啊。係喎，佢話因為抑鬱症嘅人咧，會持續感到悲傷同埋失去希望嘅。 嗯。 咁我又冇好持續嘅悲傷。 嗯、 我又冇感到失去希望，我都仲有希望嘅。係啦。 係。咁所以冇事咯。 應該就唔係嘅。 同埋仲有係咪？係 啦， 同埋 真 係 有啊，佢話。真係因為睡眠問題啊，係嘛？ 哦、 通常係會有睡眠問題嘅， 肯定冇啊。 係啦，我啊一定瞓得好，一定冇啦。同埋佢話會逃避社交活動。嗱、 哦， 依、這個我有少少啊。嗱，你知道我依排唔好中意出街、啊。 其實你唔算少少， 你係疫情啫，因為你 佢唔係疫情，你係想避㗎啦。 係啊， 有疫情只不過有藉口。 有藉口咯，更加有藉口咯。其實係啊，我發覺因為唔知點解我對好多。我對人好失望啊， 嗯、 其實，所以我就唔想再去接觸咁多啦。 嗯、 因為我又唔知係咪我個圈子啊，定係我哋依一行啦、啊。我見咗好多人太假啦，我見得太多啦。即係譬如 A、B、C、D、E 各自同我講，佢講四個，咁、 啊、 就即係你見到啲人點解你哋又要一齊出嚟玩，又要一齊背後再講大家咧？即係我會覺得點解要咁假咧？係咪依行一定要咁假面目嘅咧、 啊？ 即係我有少少對人失望啫，其實， 嗯、 即係我 honestly 我係事實。就係嘅，係哦，咁所以我咪更加唔好接觸就最好啦。咁但我哋嘅工作或者我哋娛樂圈嘅人，唔可以唔接觸人噶嘛。咁變咗你要被逼去接觸呢啲人，但係你又成日見到啲人做埋曬啲咁衰嘅嘢，其實好矛盾噶。 嗯， 係啊，所以呢啲咁嘅矛盾已經形成我抑鬱症啦，梗係。 係，即係再三一次啦，即係再三地同大家講一次啦。就係如果大家都覺得好似有啲唔係好對路，或者聽完 Leo 所講嘅時候，好似有少少。中喎，可以網上面再做一啲測試，做完測試之後咧、 啊，我都未講完啊，仲有啲 point 㗎， 仲有㗎， 啊、聽完歌先。 似你叫我信奉，好比灵符。 被你消遣都不无辜，平明摇尾发借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泄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可痛恨爱曾善到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为何还算账？遗忘人性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哦，痛恨够为落步化的心肠，无奈怎发誓始终没你在场。 啱啱听过是许廷铿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恨》。我一直以为咧个微笑抑郁症嘅症状咧已经完啦， 唔系因为佢话 仲有， 仲有，因为佢同慢性抑郁症咧好似啊，好多嘢，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好小心啊，因为好多佢嘅症状同慢性抑郁症都系咁嘅，例如好似集中有困难嘅，集中唔到嘅，你想集中做嘢，即系等于嗰日诶，琴日摩尼揾我嘅时候，我心情唔好，我想集中做嘢，我做唔到噶，即系我有啲嘢想做，其实唔得嘅，你要真系放得低佢咯。咁后屘到夜晚，我做完个直播，跟住睇电视嘅时候。啊！我識笑啊，即係啊，唔係好唔開心啫。我就既然我喺度笑完之後，我話：，你笑得出喎、啊，咁同自己喺度咁諗咯。 其實睇多啲笑片，可能都真。 真係有幫助。 唔係，當你睇笑片都唔識笑嗰時候，仲擔心啊！ 你知我試過睇笑片喺度睇落喊啊， 嚇 唔開心到真係喊。 係咯， 係啊， 睇笑片都笑唔出噶嘛。 係啊，哇！嗰段時間我驚啊，係啊，跟住而家唔係咯，幾開心，唔好笑又好笑，笑佢點啊？ 即係另一種驚。 同埋話，因為有慢性鬱積嘅人咧，對你每日嘅生活好多嘢咧，你要做嘅嘢啊，你都係冇興趣，提唔起勁啊。 嗯， 係咯，即係我都試過唔開心嘅時候，你想明明要做嘢，你唔知點做啊？ 或者你冇方向，你唔知自己仲有啲咩興趣？ 係咯，係啊，或者你明明好中意做嗰樣活動，你都唔想去做咯。 嗯， 人哋朋友叫你，你都唔會想去嘅。 係，而家冇啦，呢咧係嘛？ 嚇？ 誒冇呢個啦。 唔係嘅，你叫我去做啲我開心嘅嘢，我會想去嘅。係啊，而家我冇嘅，依個唔關我事嘅。係。咁係咪生產力明顯下降，即係唔 productive， 即係做唔到嘢？我諗 你唔係啦， 我唔係啦，我好明顯從手度煮嘢食添啊！我 係 啦，係啦，你哋都唔會係有啦，依個。系咯，咁啊，同埋長期情緒消極，即係長期情緒唔開心，呢個就真係會有啦。我就好快冇事嘅，係咯。你哋會唔會屈好耐嘅咧？你哋 我以前會耐啲嘅，而家快啲冇事。以前好耐嘅，真係會唔開心好耐。 我就快嘅，我嗱你諗我瞓得著覺，即係我冇帶上床啦，嗰啲唔開心。 我真係冇，我其實。我谂一下，我都算好简单，即系我个人嘅情绪系好简单嘅，即系你问我最唔开心系咩咧，就失恋最唔开心啦。咁我其实一啲好大， 我都系咯，失恋会系最唔开心啦。 系 啦，失恋同冇钱咯，呢两样系我两大会唔开心嘅嘢。但系而家失恋我都唔会啦，我谂。 咁 touch 啦，我又唔想再失恋啦。但系即系我谂翻之前有冇啲 即 系 有得 恋 啦，系嘛？ 系啊，好直接嘅，咁系开心就开心，唔开心就唔开心。所以我就谂，我都冇乜嘢。是好不开心，或者其实我不 或者你可能没有遇到啲不如意嘢， 或者我唔 即 系 即系 touch lucky 咁我都感恩嘅，即系我都冇话面对一啲好不幸嘅嘢啦。咁再 touch wood 嘅咧，就系我又睇啲嘢，即系好多嘢都有两面噶嘛。咁我都唔会睇到好灰嘅，好多嘢都即系虽然譬如可能我有黑仔嘅时候，但系我都唔会觉得好惨咯。即系我又。即係冇乜嘢咁咯，即係我人冇乜嘢。 其實咁平穩 係 好嘅，我覺得。 所以佢話冷血， 所以我成日話 冷。我都冇乜嘢嘅，所有嘢我都。 因為冇乜大事發生，咪其實好事咯。我覺得一個人唔需要好驚濤海浪嘅，又唔需要太多高高低低嘅平穩，其實係是福咯。 同埋唔好諗咁多嘢咯，即係 有陣時好難唔諗嘅。 我真係個人好鬼放空。 係啊，即係等於我而家大個，越大越多嘢諗咯。即係以前真係冇乜腦噶嘛，即係我又比較遲熟，我真係見咗太多嘢，我就而家識去諗去思考。以前係唔會諗嘅，以前唔諗嘅，而家我會去諗啦。 咁以前唔諗係咪開心啲啊？ 係開心啲咯，但係真係白痴喎，俾人扇咗好多係唔知喎，又冇事喎。而家我會諗咯，係啊，我又見到太多人啲真面目咯。開始有啲人真係十幾廿年先出現嘅啲真面目。 但係雖然咧話自己咧白痴啦，成日俾人扇會唔開心啦。我絕對明俾人扇唔開心，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宁愿系做俾人善嗰个，都唔想做一个害人嗰个咯。 嗯、 即系反而咁样谂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最舒服翻啲。起码我对得住自己先啦，因为对人 善 人 系应该噶嘛，但系人哋系嚟善你啊嘛，而家 都系伤害嚟嘅。如果你系相信嗰个人，然之后再俾佢善一下嘅话， 系 Kitty 有冇试过真系唔开心到瞓唔着觉咧？你咁中意瞓觉， 失恋咯？ 你咁中意瞓觉， 但系都系几日。 我失恋都瞓得着啊！你知唔知道？ 咁我喊到攰都。 系啊，我失恋咪喊咯，喊完跟住我都瞓得着啊。 唔系，但我真系咧最唔开心嗰段时间就真系会食唔落嘢咯。呢个系即系身体很诚实嘅，即系嗰个情绪影响你到你系冇胃口咯。 死啦！我调翻转。 呢个我同意，我都会冇胃口食嘢， 我 会瘦嘅。如果 我会瘦，我 会 瘦好多噶，因为食 唔 落嘢嘛。 我就算几唔开心都，我一定食嘢。 系啦，有啲人倒转嘅，唔开心就去狂食，就会一系 一系 瘦到条藤，一系就肥到只猪。 系啊，我成日都心谂，哇！啲人成日话唔开心嘅时候咧，食唔落嘢会瘦噶嘛。跟住我心谂，哇！即系虽然嗰阵时系我唯一唔开心嘅时候嘅一点开心就系，哎呀，我快啲食唔落嘢啦。我发现 我唔系啊，我会瘦噶，唔开心。 系 啊，你一唔开心一定会肥嗰啲啦。我见到自己肥到咁，会更唔开心咯。 系啊， 系咪啊？ 所以系啦，咁我哋好处就系，唉，虽然唔开心，但系都瘦到平时冇可能瘦到。 都有少少欣慰喎，哇！我就瘦咗， 系啊。 系啊， 我从来冇试过。 我要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咁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十一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阿莫莉姐，我真系好俾面你噶，话俾你听。话说上个礼拜咧，就莫莉咧就送咗两只梨俾我同 Kitty， 两只日本梨，好大只嘅。我平时咧就要批皮嘅嘢咧，你要我自己做咧，我一定唔食嘅。你批好晒切好晒俾我就会食嘅，所以我比较少食生果嘅。咁我有一日咧系好似唔系几开心啦，跟住喺度想食甜嘢啦，咁啊，跟住打开个雪柜望下啲朱古力，望下啲雪糕，唔好。食啦，肥咗仲唔开心，跟住就见到磨梨嗰两只梨啦，嗰两只磨梨啦，咁啊攞一只，跟住出嚟批皮咯，我真系批好晒，切好晒，跟住搵个碟装好，攞只叉坐喺梳化度慢慢吉嚟食咯，咁食食下食食下食完，我又好似开心啲，系咯， 我就系见咧，即系月饼，我之前唔系话本来想买月饼俾大家，跟住谂都系唔好啦，咁我就知道，唉，朱古力咧就可能或者糖啊嗰啲， 我净系望到 Kitty 送俾我嚿朱古力啦， 我唔记得咗你减肥。 唔係喎，你嗰個真係好食喎，想 講嗰個牌子好食。 唔係㗎，我忍唔住 dip 咗 dip 咗兩片㗎啦，其實。 好錯啊，間唔時 dip 下啦。 係啊，咁我就諗啊，有啲乜嘢健康得嚟，大家應該都會中意食嘅水果就即係我哋呢啲就一定會啱㗎啦。咁啊， 因為原來梨咧其實好啱秋天食㗎，係 啊， 因為咧佢養陰生津㗎，所以食梨係好嘅喺個天氣嗰度， 同埋潤咯。因為好多時就係話天氣變嘅時候，開始喉嚨會痕啊， 係啊， 係啦，喉嚨痕嘅時候就會咳啊嘛， 係啊， 食咗潤咗之後，個喉嚨就冇咁乾，就冇咁痕，又唔會咳。 你有時可以煲雪梨水飲噶嘛？我好中意煲雪梨水咧，煲住咁一揾，你知我中意飲凍嘢啦嚇。咁我就雪一壺擺喺雪櫃當水飲咯。咁你又唔好整太甜，咁咪 OK 咯。 唔好落咁 多，唔好落咁多冰糖咯。係啊，我會加少少南北杏啊、麥棗咁啊，煲雪梨水咯。 其實麥棗都夠甜啦，雪梨 又係啊係啊。如果唔夠甜，先加少少冰糖咯。咁我可以又有益啲咯，因為其實生果其實係好。好嘅，我自己就好懒，唔中意批皮啫。我又唔 系 好识批皮，我中意食啲唔使批皮嘅嘢，唔使切嘅嘢。 但我想话， 唔会整污糟我只手嘅嘢。 我呢个梨咧，我第一个我都批咗皮，跟住到第二个我又系懒咧，我洗一洗我就连皮食咯。我知道其实连皮食咧，嗰个口感当然即系会鞋啲啦，但系 刮你， 但 系其实更加 有 营养 啲 嘅， 系啊，有益啲嘅。其实都 OK， 因为佢个皮唔 系 好厚。 系 啊，我好想讲样嘢啊，但系你哋可能会话低能啊，不过我。承認我低啦，我以前唔中意食林子噶。 林子，哦，即系林嗰只定硬嗰只？因為似林嗰只我都唔中意食。 我都唔中意食， 我都食硬嗰只。 硬嗰只就好食。 誒，應該咁講，我逢係林子類我都唔食。 嚇！ 咁跟住之後咧，我記得。 咁你食唔食番茄啊 ？OK， 但 林子同番茄好似。 好似樣咯，但係味就唔同啦。 係啦，番茄我都係一啲啲食嘅啫，即係我有陣時我可能中意食，有陣時未必會中意食。咁但係林子我由細到大我都覺得唔。中意嘅，咁跟住直至到咧近幾年，我唔知好似去日本旅行定唔知有人送咗啲日本嘅柿， 係 林白白嘅，嗰個食落口好好味，我覺得好甜，因為我中意食林嘅，跟住試過有人買硬嘅俾我，我又食唔到。 我中意食硬嘅， 但係你林嗰佢真係淋到一 劈 嘢， 一 劈 嘢 喎， 好食喎， 佢淋一劈個番茄喎， 係啊係啊，我係覺得好瀨氣， 你點樣食咧？係咯，好瀨氣，我都覺得。 我就係正想講嗰樣嘢，頭先我話好低能嗰樣嘢就係我唔知林柿。其實係連連皮食， 我唔知喎， 應該 唔連 㗎，應該咁樣絕過出嚟 放下心頭大石。 其實 係 咪可以連皮食？我真係唔知喎。 我都可能白痴㗎， 因為我真係我都唔知啊。 但係我嘅記憶細個，我係好似係即係冇連皮食嘅，係啊， 搣開佢㗎嘛。 因為佢你嗰只淋嗰只真係一劈好似番茄咁㗎嘛，跟住我記得係。即係咁樣揸住， 係一隻淋咗個番茄啊！係 啦係啦，即係咁樣喺度，即係齒咯，攞住個齒喺度齒咯，跟住塊皮就劈咯。 係咯係咯係咯，我都係咁噶嘛。咁但係我就唔知會唔會有啲好似番茄咁，係成年買皮食噶咧。 我中意食硬嗰只， 我中意食硬嗰只，劈呢只我都唔得。係，但係秋天咧，我就上網睇咗啲資料咧，同大家分享下啦。佢話食土咧都好有。 益嘅，好啱秋天嘅，因為又係養陰生津同埋係潤腸通便嘅。 誒唔係羊肚， 唔係啊，係肚啊，呢啲咁嘅粉紅色、 粉紅色 pat pat 肚咁嗰啲肚啦 ，pat pat 肚啊。 你知唔知我細個？ 我覺得啲肚好食嘅喎， 好好食啊！ 我細個又係唔食肚噶， 但係佢嗰個有毛 嘅。我呢個又反而真係我聽過有啲人講話係連毛食過， 嗰皮啊， 唔係，但係有時啲人個毛會令到喉嚨敏感嘅喎。 但係我嘗試過，有因為我曾經睇過一篇報道，即係自我中意食肚之後咧，我睇報道就話，原來咧啲人話洗乾淨咗嗰、那個。毛毛嗰啲皮啊，食埋落肚咧更加健康，話佢唔知更加清腸定啲點樣？ 咁有可能出奇嘅。 跟住我就啊好啦，嘗試下啦，嚼唔到，吞唔到， 係咯，我都唔 接受唔到， 真係 接受唔到，係啊， 我都係覺得都係要批皮嘅。咁肚我都中意食， 我都中意嘅， 係咯。咁另外一樣嘢係貨秋天，而家轉季食咩好咧？馬蹄。但大家好少一粒粒馬蹄食噶嘛，因為真係好煩啊！咁細粒你要刨幾多粒先食夠啊？ 係啊， 係 啊， 係喎。 但我細個有段時間好中意幫屋企人刨馬蹄噶， 係啊， 係啊，我覺得好好玩咯，因為我中意 有幾好玩啊！咁辛苦， 我好中意做啲啤膠機嗰啲。 細個咧嗰啲小食零食店咧，佢真係有一桶水裝住一串 街邊啲士多啊嘛， 係啊， 但我永遠唔會食。 我細個真係唔識欣賞，但係而家諗翻起好似都幾正。 我會成日用馬蹄做咩呢？我會用嚟蒸肉餅咯， 係， 因為加咗馬蹄我嚟蒸肉餅就爽啲、好食啲咯。不過我就買雪藏嗰啲咯， 雪藏馬蹄 有雪藏馬蹄㗎，係啊， 我知，我記得啦，我記得啦，佢有啲好似批曬、 包批好曬 咁樣嘅， 哦，係㗎，原來咁 㗎。咁我咪拍碎佢就整落啲肉餅度咯，係啊。 其實我中意食馬蹄煮熟嗰啲嘅口感，因為佢會令到啲嘢脆，即係譬如餃子入面 爽啲咯，係 啦。但如果你話頭先話浸住一煲水嗰啲咧，即係我哋士多鋪見到，跟住掹一串竹籤嗰啲咧，我一定唔食。 而家都好少啦。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係要煮熱咗我先會食啊。 即係嗰啲係未煮個馬蹄咯， 係啦，擺落其他嘅嘢嗰度嘅口感。 或者整糖水咯， 係 咯， 食糖水。 但係真係批皮好煩啊！嗰粒嘢又難批喎， 馬蹄佬 佢個形狀又好難批咯，係咯， 係跟住馬蹄，所以我就一般般啫，係一碟溝其他嘢我先會食， 好少自己會買嚟食咯，即係街度食到 都 OK 嘅。 喺街邊啲生果檔都唔係好覺見到馬蹄嘅， 而家冇乜。 係咯，係咁。另外一樣係咩咧？就係合桃啊， 哦， 係啦，佢話合桃又係咧補腎啦，又可以潤腸通便嘅。摩呢，你應該食呢啲， 全部一定食， 好適合晚秋食嘅話合桃。 你知唔知我試過咧食蜜桃合桃糊啊？即係頭先都講食蜜桃啦。我全部嘢都去唔到噶，我懷疑啲腸死曬噶啦。 唔喎， 我直情係誇張到啲人唔係話食百香果啊， 益生菌得唔得咧？咁 係啊，食啲益生菌咯。 好似唔 係 好得。 嗱，我食咗益生菌，有啲人話食益生菌可以去到廁所嘛。我係正常每日都去到洗手間嗰啲人嚟嘅。我食咗益生菌嗰幾，我反而去唔到。 哦，係啊， 係啊。 我飲嗰啲乜乜多啊，嗰啲都唔得。 係啊。 我有一樣嘢我一定得嘅咧， 火龍果 都唔得。 芝麻糊咧， 紅色嘅都唔得，都唔得。 啊、 唯一一樣我得嘅，但我唔會經常性用嘅係咩呢？ 是啊、 紅梅汁， 哦、 真係得，但係我會覺得呢個最終極，我已經係。 但其實紅梅汁冇乜嘢都健康㗎， 你咪當每日飲咯。 我真係好驚有一日佢都已經條腸 習慣 咗 紅梅汁，冇嘢得啦，變咗。 到時就大鑊啦！ 我覺得反而可能你多啲運動咯，即係喐下條腸啊，咁樣 係 啊。 你可能個腸個蠕動唔夠啊。係 啦，即 係 可能你咁 pack 實咗，成日坐喺度。 係啊，我就係發現原來之後我譬如做 sit up 啊，或者做嗰啲凌空踩單車咧，哇，又路路暢通喎。 係啊， 哦，咁可能真係你蠕動唔夠啊。 但係有啲人咪話你揾隻手喺按個肚。 系啊系啊系啊， 都唔得噶我。 系啊， 系啊，好。 喂，佢哋话有个穴位咧，揿呢度咧，会 虎口位 会上厕所噶， 都唔得哦。 你都唔得啊？ 系啊，我头先 你用力揿到佢痛。 系啊， 我以前个服装姐姐咧，佢一揿到啊，救命，好痛，跟住即刻上去啦咁。 我揿呢个位系 依 头痛咯，虎口位 系啊， 依头痛我就真系得，但系你话要我去排便就唔得。 哦， 咁你做多啲运动，饮多啲水。 我谂你真系要喐多啲啦，水啊，你叫人饮多啲，你自己饮多啲啊 ，Kitty。 我饮多我。幾倍 啊！係啊，唔飲水嘅人叫人飲多啲水喎。 咁我都关心你噶嘛。 好啊，另外就系咩咧？甘蔗啊，要饮蔗汁啊。 呢啲全部都系润嘢嚟。 系啊，因为秋天系要润噶。 不过其实蔗咧，冬天真系好正嗰啲蔗汁，我觉得嗰啲热辣辣蔗咁样。 我中意 饮 冻嘅都系。 热嗰啲，因为热嗰啲好甜啊。 喂，但系而家仲有冇人食蔗咧？我哋细个啦， 嗱， 我 细个 啲周街啲人都好多人食蔗，食完切咁啊，攞啲渣出嚟。 我细个就喺屋企食，就冇喺条街食，系啦，但系都睇电视喺度 食 过 蔗啦。 我都好耐冇食过啦，话会食崩啲牙。 系， 我以前都好中意食嘅，但我又冇搵周围。 其 实 蔗因为你要索晒啲汁，就攞翻晒啲渣出嚟噶嘛。 我攞落个胶袋度咯。 系咯，但我唔中意咁样食嘢，好烦。 但系真系好好味。 所以咁咪诶饮嗰啲鲜榨嗰啲蔗汁，咪有个 颜 色 嘅。我谂我四廿年冇做过呢样嘢啦，但我好细个个回忆我有咯。 但系你哋唔觉得个蔗汁好鬼甜咩？ 我觉哦，所以就真系不能够成日都饮咯。但系冬天有时行过见到嗰啲水果铺咧，即系喺度鲜榨住嗰条蔗汁咧，你就觉得好似好滋润。 我好中意饮蔗汁噶，咁嗰啲真新鲜嘅真正嘅甜，即系冇加糖嗰啲，我觉得嗰种甜系接受到嘅。啲人加咗糖嗰啲就你假糖你就饮得出嘅。系系，我好中意饮蔗汁噶，我觉得蔗汁好。 搞到而家好想食生果添。 我突然之间好想饮蔗汁咯，讲翻下。咁佢话另外。另外就是雪耳， 哦， 系啦，滋阴润肺，亦都止咳嘅。 咁 雪耳我成日都会煲雪耳水噶。 嗯， 系啊， 烦烦，使 唔 点样浸？ 其实一嚿雪耳你浸咗之后咧，跟住剪开去抌落煲水度，咁我加少少蜜枣，咁跟住咪就咁煲咯。煲咗佢就会结结地嘅啲水，因为雪耳会有胶质啊。有阵时我会雪耳加啲雪梨啊。咁我煲完一煲，咁你可以加少少南北杏，咁好简单噶咋。 雪耳要浸几耐？ 雪耳你浸到佢淋咗就得，因为干噶嘛。你浸淋咗佢，跟住就剪开佢咯。佢会发到好大嚿噶，好细嚿。咁剪开咗佢，你中意可以食埋啲渣，因为雪耳好有益嘅，有纤维嘅。我有阵时隔晒佢咧，我就净系装起啲水啊，摆雪柜饮咯。 我知道佢好养颜嘅。 系啊，其实同燕窝差唔多噶咋。所以雪耳是很好的，又簡單。雪耳那些蜜枣、南北杏，有時候我加些雪梨， 不用買很貴的，是 不是？不用的，不用買很貴，很多你走過街市那些都買到的了。 當然我都買回一些來浸一下水喝一下。 那我就去一間比較有字號的店頭買，那就穩陣一點。它又不是很貴的，很便宜，雪耳很便宜的。是啊，發了很大嚿的，一嚿就可以煲成煲的了。 我很喜歡吃雪耳，無論雪耳的糖水，我媽煲的湯， 即是你連渣都吃埋嗰啲 啦，我好中意食雪耳， 咁好咯，養顏啊！ 你煲得去淋其實好好味， 係啦，我只係食淋咯，硬嗰啲就係 啦。你可以加啲椰汁咯，如果你想食燉嘅，係啊。 咦，你搞到我而家肚餓啦 嚇？系啊，我好中意食甜品噶，我系啊。咁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乜嘢咧？你估下，蜂蜜啊， 全部都系秋天，真系好啱。 其实蜜糖我成日都整嘅，我一定整柠檬蜜糖水摆喺雪柜嘅。我有时加啲花旗参添，系啊，咁就整一壶当系水饮咯。 系 啊，因为柠檬好又有抗氧化嘛， 系又消炎啊嘛。 系啊，所以我今日俾咗个蜜糖嘅 mask 啊，磨你， 就消炎嘅。 一块面太烂，我睇唔过眼， 滋润下。 系啊，呢个我试咗好用，我先俾佢噶。 活着，但要怎抹杀了 随着渐进进像舞台，如醉大概大概，豁身放开，要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吓怕了我也再无借口，再忍受，用力好紧要望透望透，宁愿铺天地自由。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头先咧就介绍紧秋天最适合食嘅食品， 系啊，仲有嘅未讲完啊。其实仲有系淮山啊，原来 哦，淮山又好养颜， 系啊，淮山同埋乜健脾补肺。其实我真系唔知道个脾系咩嚟嘅， 身体肺肾， 佢个脾系咩啊？即系边个位咧？我真系唔系好清楚。 哎呀，其实之前上网查过嘅，我又记得咗。 脾系咪真系咩啊？ 脾 脏啊？是不是 spleen 啊英文 我都 不知喎。因为淮山我哋平时我就少食啦，去食日本嘢就一定有啦，而家啲冷盘。 但我成日以为淮山系春夏秋冬都食到。 是不是秋天系好嘅，系话健系健脾补肺，其实我都唔知个脾系咩嚟。 哦，佢话脾脏系脊椎动物嘅一种外周淋巴器官。人类嘅脾脏呢就系位于腹腔嘅左上方。 是不是即系 spleen 啊英文 多睇下佢有冇英文先。 SPLEEN 係咪即係 spleen 咧？我唔知啊。 係，阿 Kitty 就 check 緊， check 緊嘅，係啦。 但係咧，好多人都話食淮山其實麻煩，如果自己煮， 我唔識啊，我唔識整啊。 哦，你可以買咧，淮山我成日食嘅，淮山。 哎，咁就俾你講啦。阿 Kitty 煮咧又叻嘅， 因為咧我多數咧就會買日本淮山，咁誒 好粗一條嗰啲嚟。 係啊，但係佢乾淨好多。 但係點解出邊食嗰啲咁幼嘅細細條？ 嗰啲係大陸咯，係啊，內地咯，或者其他地方台灣啊嗰啲都有嘅。咁啊幼啲啦，長啲啦，個皮又深色啲啦。咁日本嗰只就粗啲啦，就淺色啲嘅皮。咁啊，當然你批淮山個皮就要戴手套啦，因為佢嗰啲黏液咧係好痕嘅。我試過好痕啊！ 但食落口又冇事嘅喎， 食落口又冇事喎， 煮熟咗之後先冇事係咪咧？ 唔係日本個淮山咧係可以生食嘅，所以你睇嗰啲咩深夜食堂咧，佢都有嗰啲黏黏飯咧，就係將個生嘅淮山咧磨到溶，就擺喺飯面咁樣食咯。咁其實真係佢話對於頭先咧咁講啊，健皮啊、養顏啊，因為佢嗰啲黏液咧都係好好。 我真係未試過整淮山。 係啦，如果日本生嗰個淮山掂到個嘴唇，咪個嘴唇好痕咯，會唔會？ 又唔會，又冇嘢喎。我試過生食都係啊，我諗係個皮膚同你個嘴嗰個嘴唇應該嗰個組織有啲唔同。 總之呢個世界上自然嘅嘢係真係好難解釋嘅。 係啊，但我試過咧煎即係切片咧煎淮山咧都幾好食嘅喎，即係加少少甜豉油啊。 即係一定要戴手套嚟處理佢啦，批皮 最好，因為其實 但批完皮唔戴手套摸佢就冇事啦，係因為個皮係咪咧？ 係。 解決咗嘅疑團 係啦， 批完皮冇事㗎啦， 批完皮就冇事啦，但要批曬佢嘅啲皮係咪？ 批曬佢啊，批曬。 但我出邊去日本餐廳食嗰啲咪仲係啡色嘅。 啡色成條， 通常白色咗 嘅。你嗰個係牛蒡嚟㗎，你係咪啊？係 咯， 你嗰個係牛蒡。 嗰啲叫牛蒡，唔係話啊！我知啦，即係我識分啦，我以為係牛蒡啊。我明啦，明啦，明啦，明啦。 淮山白色嘅， 我知啦，知啦，知啦，知啦，係係。我一條條嗰啲係牛蒡。 係啊，降血壓嗰啲。 跟住佢話嗱，仲有百合。 哦，百合又係好滋 養， 加下蓮子， 仲要清心安神啊！百合，但百合我真係自己好少整喎，佢真係原裝係成嚿係點，我都唔好印象喎。 一粒 一嚿好似 發蓮花， 一 咪 一個蒜頭咁，蒜頭咁啊，蒜頭咁啊，係咯，但一片片咁搣開嚟噶嘛，蓮子、百合、紅豆沙、糖水咁啊，係咯。 但我見好多人都有將佢擺落啲餸度炒， 係炒餸都有，係啊，係喎，依個可以真係試下喎，炒百合都幾好食。跟住另外一樣嘢，我真係唔知原來啱秋天食噶，就係原來提子啊。 哦， 係啊，佢話原來潤肺止咳、補益氣血嘅喎。 我成日以為提子係六月嗰啲 friend 嚟嘅， 係喎， 係咯。 同埋提子唔係成日聽人講話食得多會結功嘅咩？磨你唔好食嘅喎。 係咩？我唔知。 我唔知，我聽人講過量會，我唔肯定嘅。我聽人咁講過，所以我成日唔敢食太多咯。 我都唔敢食太多，係因為我聽人講係個糖分比較高。 係係係。 同埋我唔中意有核嗰啲咯，唔好要我掠核。 係啦。 我好怕就係個提子皮好酸啊！就算巨峰都好啦，個皮咧有啲都會有機會酸，甚至乎有啲 皮好有渣好老添。 係啊，或者有啲係我唔知佢叫苦苦地定。碟地系啊，我唔中意食嘅，就系中意食入面啲肉嘅啫。 但抗氧化很好呢个 系。咁啊，头先咧就溜溜就讲咗好多啦，关于秋天啊上面咧一啲 其实仲有啊，未 讲 完 啊。讲到最后一个啦， 讲到 个 就 系 黑芝麻 啊， 又系秋天，我以为有四季都啱嘅。 芝麻一定对身体好啦，滑肠啊，芝麻糊啊， 又啱 系啦。芝麻成日黐牙咯，我觉得。 咦，搞到而家我哋咧应该 开始又想食 宵夜啦。好啦。 我翻去食埋磨呢只磨你先， 拜拜。